自然万物生生不息，每天每夜每分每秒都在不停的变化着，随时都有被淘汰的可能。适者生存正是自然界最真实的写照。武林就像他们一样，弱肉强食，争名夺利。 冇乱点噶，呢本秘笈咧就叫做无字显书。 矮佬， 唔好 喺度。 老点 呢本 秘笈 放喺 边度？哎呀，讲出嚟都冇人信啊！就放喺你屋企个大柜，你老婆张凳底，你床底个马桶仔。 快啲讲，到底放喺边度？ 就放喺少林寺。 女咯。 师弟真系好嘢啊，瞓着觉都扎得屙屎骂嘅。 吓、啊，假嘢嚟噶！ 如果你攞到我手心粒石仔，你就可以落山啦。 喂，仲攞唔到？ 天山双灯，你哋匿埋喺边度？现形啦咩？出嚟守死啦！ 吓、啊，系汽车双灯啫。 系师傅得咗啦，我呢手都几犀利。 系咩？ 师弟学嘢啦， 小儿科咧。 雕虫小技， 你哋几个喺度翻门弄斧，都未见过大只蜗牛。 留心睇住啦，师傅吩咐我嚟教你功夫噶，你要俾啲心机学啊，学唔到咧就你嘅事啦。虎学相应，木虎藏龙，吓嘿吓，美人照镜，吓嘿吓，咒女藏花，吓嘿嘿，乌龙戏水，吓嘿，摇龙归洞，吓吓嘿，猛马冲拳，吓嘿。IQ 博士，吓嘿，山吹老师，吓嘿，神奇小子，吓欢乐感笑，师弟，乜你瞓着咗啊？ 哎呀你， 我乜嘢啊？ 我早就学识咗啦， 学识咗咪练习下咯。 你蠢啫嘛，学咗三年先学识。 哎呀，居然第二师兄啊！ 哎呀，你喐手打我， 我打你啦！ 又打不过两招， 嚟咪嚟！ 师兄你今次语梗都得啦。 师弟输咗唔喊嘛？喐手啦，嚟啦！ 学嘢啦，绝招嚟啦！ 你犯规啊 ！Sorry。 都是这块瓦片好嘢。 我擦擦擦擦擦 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 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 擦擦擦擦擦擦 擦擦 擦擦擦擦哎呀，师傅对唔住啊，不过有件事我要话你知嘅，就系、是、咧我太你被大冇药医啊！ 我都有件事要话你知， 吓、啊， 就系、是、你生少咗对翼啊！ 哎呀， 哎呀，哎呀！师兄啊，唔关我事啊，佢哋整蛊我咋？ 臭师傅啊，唔好听佢哋讲啊，系师弟整蛊我先咋、啊啊 啊啊啊！变嘢、玩嘢、扮嘢、衰嘢。 点唱？唱？ 菩萨。晚课完毕啦，大家去睡觉啦。 好嘢， 难啊！ 唔得啊，仲要练功夫。 哦 哦， 趁住今晚咁好月色， 等我教你哋天罡气功。气功嘅锻炼最重要系肚腩，要清气上升，足气下降。 好头啊！ 呢招气功我都识啦。 练到最高境界就可以打通任督二脉，进入化境啦。 师傅啊，任督二脉喺边度嚟啊？ 就喺呢度， 咪同我哋嘅一样。 表面就一样，功力就差得远啦。你哋睇住。 哇，又会咁嘅？ 好啦，唔好吓佢哋啦。照住肥师傅咁样做，眼观鼻，鼻观心，心无杂念，手按丹田。哎呀！我个丹田唔见到，我个丹田去咗边啊？ 你个肚腩咁多肥膏，连肚脐都唔见，仲边度揾到丹田？ 雨晒， 悭笨啦！等我嚟示范啦！睇，手按丹田，气走五行，三呼吸。 师兄啊，好好玩啊！我哋都跟住练啊！手按丹田，气走五行，深呼吸。哇！ 啊，系醒喎！ 手按丹田，气走五行，深呼吸。 哇！仲犀利个十号风球啊！ 今日我哋系讲个法字，呢、這个法字，蠢材啊，个法字咁写嘅咩？ 千千千千， 冇文化嘅应该咁写就啱啦。 你咁写系错嘅， 你两个蠢材， 衰佛嚟啦， 法字都唔识写，枉你哋出家人，咁样写就啱啦。 攰到我软赖赖啊！ 寿师傅啊，我同师弟两个今晚瞓边度啊？ 身为出家人，无处不可睡。 咁我哋两个就同你孖铺啦。 禅房你哋可以入得去嘅咩？我张软床几时轮到你哋叹啊？你哋两个出去做厅长啦。 师弟啊， 哇！ 乜呢张就系软床啦？呢种软床， 你瞓埋我个份啊！ 是但揾笪地方瞓一晚啦、 瞓到行雷咁，塞住你个鼻哥，啊！连耳仔都塞埋。你两个同我懒出去， 又要搵个地方瞓咯。 你哋咁嘈住，我就赶你哋出寺门。呢、這个世界啲后生仔太唔似样啦！阿弥陀佛，而家可以瞓翻觉啦。佛都有火啊！ 寨主到咗乌龙院啦。 呢间辣庙 点有 宝藏？ 开讲都有话和赶冚珍珠，走宝系我执书， 讲得好啱。 四位寨主系时候啦，喐手啱噶啦。 好，对唔住啊，只得一个字，我已经讲咗啦，宝藏收埋边度？讲啦， 弊弊弊，唔记得咗。 笨笨 笨笨，俾人打到仲死仲彩。 既然系咁，我哋只有 一齐行啦。 点知有门口都唔识入。 师傅，祝你生日快乐！ 师傅，祝你早登极乐！ 啊， 唔系唔系，祝你早生贵子啊！ 嘿，咪乱讲说话。 恭祝你生日，跌崩个头，庆贺你生辰快乐，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入叉烧。 酷老爷，四老爷竟然用老鼠夹。 边个系树下之阿座啊？ 你独木人， 大头保险箱锁好未啊？ 锁好啦，你放心啦。 保险箱 喺船房， 松啲门，快啲搬。我哋由嗰度入去啦。春蛋，嗰度入嘅咩？呢度先系啊嘛， 我哋唔得，偷偷摸摸， 几廿岁人啦，仲喺度扭扭拧拧， 因为我哋个名叫做京大光明，所以我哋绝对唔得破坏形象。 咁揾两个人帮下我手得啩？ 正大 唔得， 冇咗 光明， 光明 唔得， 冇咗 正大。好，咁你哋负责喺出边睇水啦。 好，一于咁啊。 事不宜迟， 马上去偷， 无事天书。哎呀，唔好讲咁多啦，就嚟天光啦，喐手啦。 最扎 行屋 唔带 双眼，蒸一食失米。此去，切，又冇人喺度，使乜鬼嘢买飞啊？猜你啲傻啊！哎呀，好险！有飞揸飞，冇飞就买飞啊！喂，老友，你好生面口喎，睇你而家第一次嚟偷嘢，梗系啦。如果嚟过，又点会俾你捉到啊？你都发展汗嘅钱啊啦！哈，如果你想成日嚟嘅咧，我谂你都系买张储值车票好啲啦。嗯，喂。储值车票系咪包来回嘅先？仲想包来回啲嘛？成为加多50皮啦，切咁贵噶！ 多谢晒， 欢迎施主光临。 而家已经夜深啦，有优良收仔。 多谢施主。 喂，都叫咗你哋细声啲咯。藏经阁。真是一样，啲老骨头都会出嘴啊！ 啊！点解咁大嘅？ 有条绳愣住嘅，话知你咧锯咗你先。 死啦！唔通俾人捉住？ 攞到无字天书啦，快啲走啦，姐姐！ 快走啊！ 冇晒人喎， 净得我哋， 俾我哋走甩咗咯。 你亦为啦， 点解咁多对眼夹住我哋嘅？ 哇！ 成村人嚟晒。 唔知噃，有人偷咗无字天书啊！ 有人偷咗无字天书啊！ 报告长老，有人偷咗无字天书啊！ 你咁大声做咩啊？我早就知啦，阿弥陀佛，沙巴罗汉 在， 同我追。 明真系唔够义气啦！一有事就抌低我唔理，激死我啦！哎，呢班和尚夸唔夸张啲啊？咁多人追我， 十八般武艺我最精，十八般武汉我最精， 唔使阿芝阿祖啦，赖遮何人？ 少林寺十八罗汉啊，你知冇？ 十八罗汉，一、二、三、四， 唔使数啦，十八个啱数噶啦。 十五、十六，切，明明得十六个，你报大数。 风纪队长点解会咁噶？ 报告班长，佢两个话呢啲系小儿科，唔肯嚟。吓、 啊，小儿科，你当我冇到？茄哩啡都要拜款，你哋以为自己系绅士啊？ 快啲交翻本无字天书出嚟啊！ 咩话？想攞翻无字天书，咁即系等于你哋和尚娶老婆，冇得倾。 阿弥陀佛，我哋出家人系唔会娶老婆嘅。 好，想攞翻无字天书啊？问过我老友先咧。 老友，你个猪朋狗友喺边度啊？ 呢把剑就系我老友啦。 你叫我杀晒啲和尚，你个叔叔啲啊！唔好以为我系咁输啦。 众兄弟，捉佢！ 想扣分啊，单程路嚟嘅。 对唔住啊。 得啦，而家可以追啦。 快走啊！企喺度啊！快走啊！ 我教你带呢度。 人呢？ 我点知啊？ 快啲搵人啦！ 光头和尚唔准食腊肠，人哋有遮担，你暗住个光头顶硬肠。 落雨啦！哇！ 讲功夫我就未必打赢你哋，讲长跑我又未必输啦喂！撞正班兜心走埋跳低沉位。魔王啊，快啲救我啊！ 呢次你走唔甩噶啦！ 咪住，等我睇睇剧本先。啊，系啦，第六场山穷水尽疑无路，无情剑客救我出新片。救星嚟啦！ 企咁远做乜嘢啊？咁急就过嚟！啊！秋和尚，你哋仲有边个想死嘅？ 金牙仔， 系啊， 六师弟， 系啊， 你上先俾啲颜色佢睇下。 大师兄啊，你先啦，我未有心理准备啊。 我先， 你哋讲完未啊？要打就打，唔打就让路。呢套唔系保镖，唔系口水多嘅茶。 好，我降龙罗汉嚟啦！ 喂，喂，迎走神功！呀，哎呀， 啊！你嚟得嘅， 你仲唔走？想我哋请你食宵夜咩？ 咦住！ 二师弟而家到你啦！ 我唔掂噶！ 山冤路为雪白头，六岁半无忧，因风解浪长眉大头。你两个身为乌龙院护塔长老，未能尽忠职守，被人偷了无字天书，而家由各长老裁夺。如果罪名成立，就罚你两个在乌龙院面壁30年，静心思过。 阿弥陀佛。 30年？ 真是30年啊。到那阵时我们就变成人水。 掌门指示，由各位长老裁决。 各位长老可以开始啦。 南无阿弥陀佛。 宣布结果。 有罪，有罪，有罪，有罪，有罪，有罪，有罪。 阿弥 错啊。 好啦，既然天意如此，咁就 咪住掌门啊，本书都唔见咗啦，你哋仲要我师傅去睇住嗰块烂鬼墙做乜嘢？ 啱。 而家最紧要嘅咧就系想个办法搵本书翻嚟。 啱。 如果搵翻本书咧，就咩事都冇啦，系咪啊？ 啱。 所以咧，应该派一个人落翻去搵无字天师嘅。 啱。 请问各位长老，你哋究竟同唔同意我嘅讲法？ 啱。 石头佬，你就讲得易啦。咁你话嚟应该派边个去啊？ 派我哋两师兄弟去就啱啦。 啱、啊。我哋有冇搞错啊？ 梗系冇搞错啦，师兄。如果我哋两个下山，将嗰本无字天书揾翻嚟，就可以帮师傅赎罪啦嘛。你话我讲得有冇道理？啱唔啱啊？ 请各位长老定夺。 南无阿弥陀佛。 同意同意， 阿弥陀佛， 天意天意，就派你两个去啦，但系只系俾三日时间你哋咋。 好嘢啊！ 真系上乘 师傅。 师傅， 道义高志啦， 你哋要小心啲啊。 压咗钱啊，加咗300两啊， 几多话？ 300，哎呀呀呀，唔系啊，系30两啊。 30两你点值啊？你有罪。 啊，系佢摸我先噶。 我哋呢度啊， 呢度啊。 大人啊，冤枉啊，明明系佢呃我钱啊，佢话我俾钱佢咧就乜嘢都可以。 佢要几多钱啊？ 真唔通我会呃你哋呢？ 哇，咁啊抵到啦！哇，咁啊 抵到啦！冇做缩定缩定，鬼杀咁做咪想作反？本官而家宣判，你淫贱妇人，有良家妇女唔做，居然当街拉客。本官而家罚你监禁六。 唉，我死啦死啦死啦，都系等我谂过先至判。 大人啊，咁样点得噶？ 咩叫做唔得啊？本官高大威猛，边个唔惊我三分？众官差，你哋话系咪？ 系你个死人头，灰龙，你干净我条仔裤未啊？ 未啊！即刻， 你都唔知讲咗几耐啦。衰人呢，由朝到晚都唔知喺度做乜。 索正 蔡帮品， 开边。 但系我哋见案仲未审完噶嘛？ 仲多嘢啊！你班嘢啊，冇个系好人，通通赖晒蔡针。 系啊，点解啊？ 食饱冇嘢做，走嚟搞搞震。都眼瞓。蔡帮品， 在。 我入去瞓一阵先。 Yes。 睇住当摊啊 ！Yes, madam。 喂，你两个做乜嘢啊？ 哦，我哋两个嚟报案噶。 嗯，报案。嗯我睇两个都系翻屋企揾波子吧啦！ 喂，你哋两个讲嘢又冇益又冇建设性，简直胡说八道啊！ 喂， 师兄， 唔使理佢哋噶，嚟啊！ 蔡帮板啊，你有得威啦， 快啲讲嘢啦！我讲啲乜嘢啊？ 是但噏几句啦。 各位兄弟，你哋大家好，兄弟二手作差子就如医学啊！ 蔡帮板，你讲乜嘢啊？ 啊！今日天朗气清啊！ 天气报告咩？ 我讲乜嘢先啱啊？ 你话俾人听，你今日第一次啦。 我今日系男士拉科特别客串嘅咋？ 你哋笑完未啊？ 唔好理咁多啦，我哋讲乜你就跟我哋讲乜啦。有咩事快啲讲？ 有咩事快啲讲？ 我哋 报上名来， 报上名来。 我哋 北京堂木啦， 北京堂木啦。 肃静。 你讲清楚啲，少林寺俾人偷咗啲乜嘢？快啲讲。 嗰本无字天书俾人偷咗啊！ 无字天书， 啊！少林寺嘅无字天书俾人偷咗。 无字天书俾人偷咗啊！ 偷咗无字天书？ 啊！偷咗无字天书？ 啊！无字天书俾人偷咗。 有冇人见到边个偷本书啊？ 你话乜嘢话？ 有冇人见到边个偷本书啊？ 你问咩话？ 有冇人见边个偷本书啊？ 你问我，我问边个？ 哎呀，激死我啦，激死我啦！人嚟， 追， 将电片倒翻转头。 系。 画如丝，远如绵，有弹力，够银铃。 洗得干净，好干净；洗得洁白，好洁白。 唔系呢电啊！将电片倒翻转头再放过。 方杂亡命客。 搞到通缉我添噃，十两银咋，银唔银啲啊？唔值钱嘅咩？而家咁就差唔多咯。哇！分开咁嘅场面，坏人都冒充我嘅，所以话咧，一千两系吸引人啲嘅。 啪啪啪啪啪啪！ 哎，我大刀王五嘅厉害啦！我杀！伙计，同我写菜。喂呀，走开呀，走开呀，唔好啊！ 卒之都俾我搞掂咗佢咯。客官啊，你食啲乜嘢啊？喂，客官，客官啊，喂，你匿埋喺台底做乜嘢啊？吓？ 我匿埋台底关你屁事啊！你整一百杀光。 阿官啊，呢度系唔准讲粗口噶，特别系卡通片啊！ 对唔住，对不起 ，sorry。乜你着成好似我咁嘅？ 横掂大家都系假嘅咧，冇乜所谓啦。 边个话我系假噶？我个样似假嘅咩？ 你有疱疹啊？ 唔系，我啲唔系疱疹，系青春痘，如假包换嘅青春痘。你睇你个成面青春痘咯。 唔系，边个话我都系青春痘啊？我都系如假包换嘅疱疹。 好似天师啊，三蚊一本啊，原装正版啊，原装正版啊。无字天书啊，一蚊三本啊，一蚊三本啊，原装正版啊。 好啦，你哋胡说八道。原来你咪有地蒙咗我，你嗰啲书系假嘅，我呢本先至系真嘅。佢本系真嘅，我哋唔使扮佢啦，抢佢噶。咪穿咗布巴有只白兰渣添，哎呀妈咪啊，走啦！你就唔呃到你哋。唔好屙住，睇完先攞啊！ 嚟啦！ 我咁样啊，看穿云烟，惹你哋只兔仔波罗， 你就唔叻噶啦。 老大半天书你哋有命啊朋友， 你是咩人啊，喺度扮鬼扮马。 哎呀，早知都揾到个信呢。 留低本书，本姑娘就唔杀你哋。 如果跑得佢掂嘅，我哋就可以捉佢翻去做压寨夫人嘅干女啊！ 趁意食啊，休息翻阵食翻只果精种味啊！一二三，你哋喂，我啲果精种落足了啊，食咗包你顶唔顺，我53岁再只都攞到无字天书啦！佢咪益咗我？ 你带无字天书走先，呢度等我嚟搞掂。 真真唔该晒， 要走啊！ 你算系乜嘢啊？够胆阻住我哋？ 我就系大名鼎鼎嘅无情剑客多情剑，你又系乜嘢啊？ 你企稳啲啦，因住吓亲你啊！我就系无花和尚啦。 人妖。我睇你家个嫌命长顶啊！ 你估下？ 你系都要逼我喐手系咪啊？ 你估下？ 唔通你估下系少林寺嘅一种武功嚟？ 你估下？ 好人好人啊！ 你嬲啊？ 你估下？ 你梗系想打？ 你估中咗啊！ 哎呀！ 友啊，你识唔识得我哋天山上等啊？ 你哋只不过系无名小卒嚟啫。 细佬佢冇休息死，我哋俾啲大细小功夫佢睇下，睇住嚟。啊？ 仲有边个想嚟送死？ 唔敢啊！ 快啲拉！喐手啊！听到我讲嗰六个字未啊？ 哦，两个僆仔喐手啦！咦？ 系七个字啊，唔系六个字啊！数数目都唔识啊！ 激死我！ 俾我练波绳啊！ 傻仔 啊！唔系啊，唔系啊，我系呢度最 fit 嘅腮帮板啊！ 哦，啊系啊系啊，人人都知道佢最中意食大蒜噶。 哎呀，哎呀，激死我啦！我唯一嘅嗜好都俾佢电吃爆。好，咁就俾啲千生空气你哋叹下。你哋两个士气到耳仔听住，我而家正式宣布你哋两个B部啦！ 冤枉啊！ 喂，乜鬼咪嘈？ 细佬，睇下嗰两个新仔系咩货色？ 啊！大哥啊，系大旧衰啊！ 啊！ 讲错嘢啦！ 大头女将话唔系我啫。 喂，新仔，唔好话我唔警告你啊嘛，阿志阿助，如果唔系，就好似呢只筷子咁啦喂。哎， 用只筷子咋嘛，好醒咩？我咬得多过你啊！ 好叻啊，我嘅德乐。 好啦， 一两个嘈完你啊。咬断晒啲筷子，嘥晒啲嘢，等我揸得。 哇！不过你咁样都唔系好醒啫。 光头仔，你话乜嘢话？咁你都唔服输？好，等我大嚿俾啲坚嘢嚟见识下啦。你睇，总共32条拉链啊，咁嘅战绩，你哋乌龙院有冇啊？ 当然有啦，你咁多啫嘛。嗱，净系得六个子弹窿。 大佬，我服咗你，我服咗你。哇！ 你喊我喊到上面 啊！系有啲嘛？ 口令先，口风起，三字最好射往四。好似记错咗，哇！呢度咁牙烟，企埋一边先。呢度安全啦啩？好，再试过。小鹅髀食咗髀，食完鹅髀食鸭髀。哎呀，又记错咯。哎呀，咁又唔系。咁又唔係啊，我記得啦，淡淡尖菊花園，阿媽帶我睇龍船。哎呀，哎呀，激死我啦，呢度衰門，我唔信開你唔到。臭蛋、龜蛋、黃白蛋、鹹蛋、皮蛋、鵪鶉蛋，哇，真係開咗啦，邊個豬頭餅抌出嚟嘅口令呢？气氛大王，小人将无字天书攞咗翻嚟啦！气氛大王，小人偷咗本无字天书翻嚟啦！气氛大王， 死靓仔，你咁大声做咩啊？你未试过啊？你再系去嘈喧巴闭，我煎咗你张鼻出嚟啊！嗱， 哎呀，认错人。启禀大王，小人千辛万苦偷咗本无字天书翻嚟啦。 无字天书， 大王者放心，小人即刻将嗰两条靓仔捉翻嚟见你。 人 阿松介绍我嚟噶， 八爷士， 开门啦，我有急事啊， 讲口令啦， 爸爸， 咩话？ 爸爸， 啊，乖啦， 喂喂，唔系你。 你找他啊？ 嗯， 大佬有人找你。 嗯， 是你？ 喂，好快你给我本无字天书我们了。 我就是带你们去拿本无字天书的了，跟我来。 地方嚟咧，我哋未嚟过。 喂，你呃我哋嚟呢度做咩？嗰本无字天书咧？ 想攞翻无字天书就跟我行，唔好结结。 你不 继续 师弟啊，救我啊！ 哎呀，本天书根本都冇字嘅。 啊咩话？天书冇字噶？要佢咁，哇哇系啊！师弟啊，快啲想办法啦！ 想办法点想喎？啊，有啦！ 有乜嘢啊，师弟？ 我有办法。 你有乜嘢 办法？ 讲啦！ 我而家谂起点样才可以睇得明呢本无字天书啦！ 快啲讲，点先睇得明？ 只要将本书浸入桶水里边，嗰啲字就会现出嚟噶啦。 乜嘢话？咁易？ 系啊，如果你唔信嘅，你即刻试下咪知咯。 咁啊？请问魔王试唔试下？ 师弟啊，唔掂噶啦，快啲谂过第二个办法啦！快啲，又嚟啊！ 师兄，要死啦！究竟要点先会现翻嗰啲字出嚟咧？哎呀，啊，有啦！ 你又有乜嘢啊，师弟？ 哼，我又谂得个好办法咧！ 死僆仔又喺度 玩乜嘢魔术啊？ 哦， 哎呀，你讲埋我个对白，我打死你！ 喂，魔王问你啊，呢本书点先至睇得到？快啲讲！我话你知啊，唔好呃我哋啊！如果唔系啊，你条命仔冇梗。 哼，你同我定啦！如果你杀咗我，就永远都唔知道答案。 幼稚你，以为我唔敢杀你？ 嘿！哎呀！ 魔王唔好嬲，快啲讲，点先至睇得到嗰啲字？讲！ 我听师傅讲过。这本书呢是用火背下它，那些字才会现出来的。 启禀魔王，他说要用火背下去。 师弟，这次行不行的？ 嘅，系灰嚟嘅。 靓仔， 当然 又耍 花样。 师弟啊，唔掂噶啦，快啲谂过第二个办法啦！快啲，哎呀喂啊！ 师兄，要死啦！究竟要点先会验翻嗰啲屎出嚟咧？哎呀，啊有啦！ 又有乜嘢啊，师弟？ 哼，我又谂到个好办法咧！ 死僆仔 又喺度 玩乜嘢魔术啊？ 哦， 哎呀，你讲埋我个笨蛋，打死你！喂，魔王问你啊，呢本书点先至睇得到？快啲讲！我话你知啊，唔好呃我哋啊！如果唔系啊，你条命仔冇梗。 哼，你同我定啊！如果你杀咗我，就永远都唔知道答案。 又似你，以为我唔敢杀你？ 嘿！哎呀！ 魔王唔好嬲，快啲讲，点先至睇得到嗰啲字？讲！ 我听师傅讲过。这本书呢是用火背下它那些字才会现出来的。 启禀魔王，他说要用火背下。 师弟，这次掂不掂的？就怪咯， 咁你又话 我乱咁噏啫嘛？ 你即刻话俾魔王听，呢本无字天书究竟有咩秘密？ 哦，有噶，我等我谂清楚啲先，有咩秘密咧？我老实话俾你哋听啦，呢本书唔系要嚟睇噶，呢本无字天书啊，系要嚟食噶。 咩话？叫嚟食者？ 吓，你哋个个都好似唔信我讲咁喎，系嘛？ 梗系唔信啦。 好，你哋唔信咧，我就食俾你哋睇下。不过你哋唔好后悔啊！嗱，我而家食噶啦，你哋睇清楚。咪眨眼啦，我即刻食晒佢落肚。食咗之后咧，我嘅功力就会即刻增加几倍噶啦。 阿师兄啊！ 仲认得我哋嘛？ 咪东哥， 冇错，就系我哋两个。你太过分啦，居然偷嘢偷到嚟我哋乌龙院。 你太过唔俾面我哋啦！ 你哋两个认真大胆对待魔王，够冇礼貌！人类捉住佢，住佢哋！ 咪住！咪系已经死咗噶咯？ 系啊，你明明俾雷劈死咗噶啦，点解会？ 英姿英姿 ，cut 啦 cut 啦！哎，呢场冇你份嘅，快走开啦！ 喂喂喂，我仲想做啊，我仲未过完瘾噶！ 冇你份啦，快啲走啦！ 继续，预备 ，cam 啦！ 无字天书咧，快啲攞翻出嚟啊！ 师傅，无字天书已经俾魔王食咗咯！ 吓、啊，系边个叫你食噶？ 师傅啊，系我。 啊！ 先为咗救我，点解佢食个师傅？ 老魔头，你听住，由而家开始，乌龙院同你势不两立。 俾啲眼力你哋睇下， 手下败将嚟悭翻啖气罢啦。 你哋死下我魔功啊！ 你讲多都无谓啊！ 魔王出功啊！ 用我哋嘅日月乌龙功啦， 使出你哋嘅开架本啦！ 你够好嘢啦！ 你哋呢日嗰日嗰日乌龙功， 你而家就知已经迟啦！ 你有此理呀？ 佢好似搏晒命咁喎！ 阿弥陀佛，上天救命！ 一发， 呀 ，B 步 B 步，我哋同佢硬碰硬， 一於咁话。 多谢捧场。 迷趣怪，行动古怪，人在世界，成日同山晒，盲目古老，成日盲中中，各自怪嘢，一切都快，人类个个乌上派，人系最怪，成日行出街，人系梦正派，奉茶恋爱，傻恶人偷。